是离开这个世界，最近的文学作家离世并没有让我们有太多感触，因为94岁的高龄更多的是追